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一个小话题，心脏病早期的信号。心脏病有时候呢，被发现的时候啊，往往已经很晚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间啊，咱们要有一个健康的隐患的意识，时刻留意心脏存在不舒服的这状况，身体呢会发出一个早期的信号。比如说心脏病的早期信号，首先第一，下肢浮肿、尿少、心脏功能呢受损，会引起肾脏的血流不足，跟静脉压力过高，导致下肢浮肿。一般浮肿常出现在呢足背、脚趾以及踝关节的部位。尿量减少、体重剧增也可能呢是出现手指末端的肥大呀、变形啊、发紫啊。那么口嘴唇啊、鼻尖啊、耳垂啊、手指头的末端啊等部位啊颜色发紫啊，这就说明啊心脏血液啊不流通不流畅，功能呢减。如果出现了脚趾脚，就是咱们的脚的指甲呀就变厚、变色、变形，这也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预兆。所以说心脏病的早期就首先体现在这些方面，就是你体内的这些表现，下肢浮肿啊，完了以后尿量减少啊，体重增加呀，那么以及啊很明显的就是脚的脚趾头的指甲变厚、变色、变形。那么另外除了这个第一个症状，早期的症状，第二个是疲乏无力。心脏功能呢受损以后，心脏泵血量呢会减少，没有办法满足全身血液的需求，人呢容易感到疲乏无力、头晕，还会出现呢血压降低的一个情况。如血压低，时常的表现出来无力、头晕，说明心脏功能呢可能受损了。在没有感冒、剧烈运动的前提下，出现胸闷、透不过气儿就气短呢，比如说爬三层楼的楼梯的话，你就是呼哧呼哧喘不的不停了。另外大汗淋漓、心跳加快、胸闷，这些症状说明心脏呢可能存在早衰。所以说心脏病的早期症状，一个下肢浮肿，一个疲乏无力。第三个，心率会加快。心脏功能呢受损以后，心脏啊需要啊跳动更多的次数来满足全身血液的需求。你心脏的功能每一次心跳啊不能够把自己的正常的血液啊蹦出来流到全身，人容易表现出来无法安静、坐立不安、胸闷气短这些状况。在没有任何诱因的前提下，忽然之间发现自己啊无缘无故的心跳加速，持续时间在一分钟到十分钟之间，常常是在体力活动、情绪激动或者是过度的饱餐出现，这就要警惕心脏病的可能。第四，心胸出汗，常常是突然之间出现冷汗，即使啊静坐不动也会不停的出汗，部位都是在脖子、后背、头皮、手心、脚掌，持续超过一周的话，就是这么样子出汗的，超过一周，这是心脏病的预兆。第五个，还有是鼻梁那儿啊长皱纹，承认在鼻梁的根部两眼中间有横纹或者是一条青筋，这就称为鼻泽心症，都是啊心脏啊有问题的外在表现。还有第六，耳垂长皱纹，专家在尸体解剖中间发现，凡是死于冠心病的人，耳垂的皮肤几乎都有一条啊皱纹，这道耳垂的皱褶就称为冠心沟。脑动脉硬化耳褶症， 冠心病的呢，这个心脏病啊，这个有跟这个心脏病这个耳垂的皱纹啊，跟心脏病是有很高的相关性。因为耳垂啊对缺血啊相当的敏感，动脉硬化呢导致啊血流啊减少，会引起耳垂血管的断裂，造成呢侧向皱纹。如果发现了耳垂出现对角形的折痕的话，应该检查心脏和血管，这就给你自己提个醒了。这耳垂长皱纹的话呀，这是具体的在实践中间，冠心病死亡以后，所有一般的人大部分都可能呢存在耳垂的皱褶。第七方面，眼皮呀长呢这个睑黄瘤，眼睑那儿长一个黄瘤，那么这个是对 1.3 万人的研究发现，上下眼睑附近长出呢凸起来的睑黄瘤，是心脏问题的风性这个一个风向标。这个睑黄瘤是由于啊脂质沉积于眼睑部位而引起的一个皮肤黄颜色或者橙色的斑块，多发生在眼睑上头，初期的时候米粒那么大，微微的高出皮肤，跟正常皮肤啊既然是分开的，边界呢这个不规则的，甚至可以啊布满整个眼睑。如果突然之间长出来，那就说明啊咱们千万要提防啊心脏病的可能。这种情况呢在中老年的朋友的身上，因为他是心脏病的早期信号啊会出现。那为什么中老年人要容易得这个冠心病呢？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使得血管狭窄或者阻塞，导致心肌啊缺血缺氧或者啊坏死。冠心病的范围啊很广泛，还包括呢冠脉炎症、栓塞、痉挛症这些因素导致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冠心病啊这个出现。咱们冠腔狭窄或者鼻塞的话，那么临床上头还分为稳定性的冠心病和急性的冠状动脉综合症。冠心病好发于中老年人，那也有原因。首先饮食不及，饮食跟冠心病呢是有密切的关系，长时间的饮食不规律的话就会导致冠心病的出现，尤其是暴饮暴食，尤其是高脂的饮食没有机制，很容易啊得患上冠心病。另外第二个原因是寒冷的刺激，外界寒冷的刺激，寒邪入侵，没有及时的做好保暖，长此以往的话，就是会阻碍了血脉呀、正常的运行的过程。当然中医就说寒则凝，温则行，寒可以克于脉种，就说是脉多脉寒，寒冷呢可使得冠状动脉收缩，从而呢痉挛，造成心肌啊缺血缺氧，然后发生了心绞疼。第三个原因是高脂血症，中老年人呢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出现多种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而这个是造成冠心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身体脂肪过高以及呢胆固醇含量过高，导致新陈代谢混乱，出示冠心病的发作。当然还有第四个原因是年龄跟性别，冠心病的出现呢跟年龄跟性别是有密切关系的，尤其是40岁以上患冠心病的概率啊会加大，这是因为这是呢患冠心病的高危人群，女性绝经期前发病率低于男性，但是绝经期以后呢与男性啊相等。为什么呢？就是雌激素啊对于你心脏的保护作用啊没有了。为什么？绝经以后的那么体内的雌激素孕激素就减少了。第五种是精神因素，冠心病的出现多数是由于外界因素引起，情绪的波动也是常见的原因之一，如喜怒忧思悲